11月10号唔知星期几嘅叔叔。 喂，你可唔可以负返啲责任啊？你都系一个 DJ， 一个主持人、啊。 星期三。 大佬。 啲前辈教落。 系啦。 要 build 一个 character 啊。 系。我都系 build up 緊一个粪斥你嘅 character。 红色火灯系影个验证生效。今日六点钟至七点我哋嘅嘉宾中有胡鸿钧嘅。咁亦都会即系讲下佢嘅新歌啊，谢谢你啲应援啊，都讲下佢去准备緊嚟緊演出嘅一啲嘢咁样嘅。 冇错，咁转头六点钟会听到 Hubert 出现啦。咁啊，我要喺而家呢一个时候咧，有少少嘅告解嘅、哦，因为我要同阿波盛你讲声唔好意思嘅。 点解？ 我头先唔小心撞咗你电话。 系咩？ 我有时 你撞我啲咩啊？ 衰嘅，即系你知啦。人係有好奇心噶嘛？你擺個電話喺台面咧，咁我個 mon 著到咁光咧，即係都會有時裝到啲唔應該裝到嘅嘢。 我都出咗名嘅，個電腦成日擺咗喺度，就俾人攞個 account 嚟出 post 啦。 咁我都糾結緊，好唔好開麥咁樣講？ 咩嚟㗎？你見到啲咩頭先？應該冇咩唔見 得。其實就好小事啫嚇、啊，就話説小弟頭先裝一裝你個 mon， 哇，成大篇字咁樣水蛇春咁長，咁、嗯、我以為你係啊。做咩呢？打緊封信表白定咩嘢嗰啲啦吓。咁啊装一装原来系个电台嘅 to do list 嚟嘅。 喂喂 喂喂。咁我又八卦，即系作为关心你嘅伙伴系咪先，即系我都想知道你嘅工作情况系点啊嘛，即系睇下有冇啲咩要帮轻下你咁。哇，见你个 list 咁长，我諗住哎我諗住揽上身话啊，不如咁啦，我帮你分紧啲啦咁样。咁但系 你都幫輕到好多噶啦！ 我發現有樣嘢係幫唔到你嘅喎。 係咩啊？ 點解你個電台 to do list 入邊會有洗牙嘅？ 嗱，呢個咧係一個好長嘅故事嚟嘅。 係， 即係唔係就係講洗牙？因為我知道自己實在太多林林沈沈嘅嘢，成日都要處理啦。咁、譬如我哋有時約訪問嗰啲，又要覆期啊，要 check 房啊。跟住唔同嘅節目配合會唔會嗰邊又係要揾嘉賓啦、啊，又要剪啲 trailer。有陣時，因為以前咧，如果我係翻 office 工，我有一個自己嘅 fix 嘅位置，坐喺嗰度長期坐喺度做嘢咧，我台面咧係會有一本嗰啲即係嗰啲 memo 紙啊嗰啲咁樣。咁任何同事或者 message 一埋嚟有嘢要我做咧，我就會寫落去嗰度。 嗯， 咁就唔會唔記得咗啦。 係係係。 咁但係而家冇一個 fix 嘅位置長期坐喺度啦。咁有時有個 message， 我可能上面公司我想 check 個期啦，或者有其他 outside 嘅啲人問完嘅時候， 就即刻抹低。 佢只係 keep 咗喺一個 message 裏面， 係。 但係你唔提自己，你唔將佢整合嘅話，你係會唔記得咗邊個人揾過你㗎嘛？今日 明啊，尤其而家你都知道你啲狀況真係要好好抹低，如果唔係咧，真係會撞曬車㗎嘛。 係啦，咁所以喺之前一段時間咧，我就應該都差唔多一年㗎啦，都、就開咗一個。to do list 即系 download 咗个 app， 等自己可以整合到。 系 嘅，即系一啲好细微嘅嘢都会嘅。譬如啦，我哋做访问嘅时候，我哋要谂嗰个嘢，我会写低啦。然之后我哋要录嗰个 jingle 要写低啦。 系系。 然后翻去要剪个 jingle 又会写低啦。 系系。 跟住要准备个访问都会写低，即系每一个步骤，我都会写落去，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会甩嘅。 系，我都明嘅。同埋临时临急咧，有时做到嗰一下冇咧就好礼计嘅，有时。 系啦，突然间唔记得咗就大件事啦嘛，所以每一步都会写。所以你见到我个 to do list 系可以扫落去有好多，而家一二三四好多啦。 我就系见好长啊，你个 to do list。 系啦， 长过我人生个 to do list。 咁啊，至于你问嗰个问题啦。点解洗牙会出现喺电台 to do list？ 系咯系咯， 因为 最关心、這個、 本身咧 day one 我揿翻出去前一页你会见到嘅，有电台 to do list 啦 ，to buy 咧，同埋生活 to do 嘅。 等阵先，你唔介意我系咁样揿一揿啊？系嘛？你其实开一个电台 to do list 咪得咯？ 呢、 這个你都冇嘢要 to buy。 呢、這個就係因為我嗰時開完之後，發現我寫咗喺另外兩個，譬如生活 to do 啦，或者 to buy， 我寫咗落去嗰啲嘢，我係唔會記得啊，唔會 check，、 哦、 因為長期因為電台佔咗個百分比實在太大， 係 我長期個 app 咧都只係開住電台嗰版、啊，所以一入去咧就只係會睇電台嗰版、 哦， 而我唔會撳翻出去睇其他。咁、 okay、 就試過嗰度裏邊啲嘢，我發現 會唔記得咗， 記得咗啦，又或者係、哦、我有啲嘢假設想買啦，擺喺嗰度。隔幾個月先醒起，哦，原來我幾個月前寫咗喺嗰度，咁即係冇意義啊！覺得寫喺分咁多頁係冇意義。 咁我要提一提你一樣嘢好緊要喎，因為你個 to buy 係冇嘢嘅，但係你個生活 to 都係有個 to buy 嘅嘢喎，俾我感覺上。 啊，係咩啊？ 你有個棒球褸喎。 哦，系啊， 系啊， 好耐啦，上季啦。 你个分类点解会系咁奇怪嘅？即系 to buy， 但系系 生活 to do， 但系棒球褛又摆喺生活 to do 度。你个人好混乱。 我都觉得系呢个好，应该系上年啱啱开嘅时候用，因为上年转季嘅时候 好想买一件棒球褛。 系啦，因为嗰阵时屋企啱啱抌咗。這個情況又是了，有時在家裡執完個衣櫃啦，執完衣櫃之後，哦，有一件舊的棒球褸舊了，那就決定捐了出去，然後就跟自己說或者跟我媽說，我買過件新的，這一件捐了去啦，那下你說完之後，如果你不抹低 就會不記得了， 除非對一天你出街見到一件棒球褸你才承認是我打算買的，所以為什麼要開一個這樣的 list， 但是好像剛才這樣說，你开咁多个范畴冇用，因为我最终 check 嚟 check 去都系嗰一版，所以最后嗰个电台 to do list 就摆晒所有嘅嘢落去啦。咁包括即洗牙嗰啲要啦，跟住可能要买耳筒又要啦，买恤衫又要啦，咁跟住可能婚礼要写稿嗰啲又要啦，咁 好多嘢买、啊， 所有嘢都分类晒喺里边咯。 但我发现有一样嘢好、啊，即系你有好多嘢要买啦，但系你一路咧写咗喺个 list 度都未买，即系其实你都唔系好需要呢样嘢啫。 因为买嘢喺我生活或者生命当中个 priority 都比较低。 Okay. 即係需要用嘅。即係譬如买耳筒系真系。即 係 mixing 啦。 係啦，因为做 DJ set， 我个耳筒呢已经。 佢未够隔音， 唔系啊，佢未有块皮嘅、 啊。 其实佢已经甩晒噶啦，啲皮甩到系我每次每个礼拜喺屋企整完个 DJ set， 系 我个耳仔同埋地下都系甩 皮嗰啲碎啊嘛。我都试过。 咁但系点解而家先至话要买咧？嗰个甩咗成年噶啦。咁但我都觉得咁仲用到咪用咯， 唔好嘥啦咁样。 因为之后有啲演出，你不能够攞个咁核突嘅出去啦。咁、所以我都系一啲要有契机嘅人咧，先至会去。实牙实齿地好啦，我买啦。 唉，等我帮你记住呢样嘢，下次行街见到我提你啊。 我以为你话记住，然后我生日嘅时候送俾我。 系、哦，有人就系生日， 好大声啊！冇啊，唔使啊，千祈唔好啊。咁有呢啲咯，但系好啦，呢一步做咗啦，开咗一个 to do list 咁、好似哇个人咧好整理啦咁啊。 系， 但其实咧，我发现我会出现咗另一个问题嘅， 系咩咧？ 就系、有一啲 item 喺里边，其实已经好长时间。但系我都冇做到嗰件事， 但系系唔重要嘅， 佢唔发生都冇问题住嘅。举个例，一个叫 厕所 攞访问 edit version 吓， 意思系我咪好中意储起我哋做嗰啲访问 哦。 咁但系有阵时，因为而家有啲访问譬如你剪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系啊， 我系会想 keep 翻嗰个 edit 就出咗街嘅 version， 系系系。 咁其實我一路都已經 mark 咗喺度，就係、是、定時定後就問你，或者以前問阿瓊攞翻嗰啲 edit 嘅 version， 做翻個 filing。 你好耐都冇揾我攞啦嘛，因為 係啦，只係間唔中有陣時，我個 SD 卡攞到落嚟，我插落自己電腦過咯。但我唔係全部齊曬。咁呢一個一路擺咗喺度，每次望到嘅時候，我知道要做啊。OK， 有時間得閒就問阿斌攞啦咁樣。跟住就， 不如我转头俾我个 hard disk 你啊，因为咧我又要认下衰仔嘅。讲开呢个 storage 咧，因为我个人始终未买过呢啲教训啊，我都系未有嗰个警觉性。我而家所有嘢都系摆喺一个 drive 入边，我系冇另一个 backup 噶。所以咧，我不如俾咗你先啦，咁我可以将嗰个责任推卸喺你度。 如果唔系有一日嗰啲嘢坏咗咧，冇咗就好大件事。 同埋有时系噶，即系你都会发现有啲做过嘅嘢咧，储低总会有佢嘅用途。我开始明白呢样嘢，因为可能有时我哋做一啲嘉宾嘅访问，咁可能上次同佢倾完偈，有啲嘢系可以带落去下一次访问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可以跟进下咧？原来佢讲嗰啲咁嘅嘢，咁可能约。一个时间之后啦，可能半年一年之后啦，咦，佢之前讲嘅嘢有冇 achieve 到咧？ 系噶，所以有咁嘅作用。咁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就是、有一啲嘢如果你摊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佢只会继续喺度，但你都唔会喐佢嘅。 呢 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就系、是、因为个 list 好长。 系啊。 咁会出现一个情况系咩呢？假设。佢而家有叫做有三個 item， 一個就叫做剪訪問，一個就叫做 upload VO，一個叫 send trailer 咁先算啦。平日嘅有時你按順序第一下我就咁我去剪訪問啦。而家剪，然後剪之後就諗起，咦唔係，我要 upload 個 VO 呢個簡單啲嘅，不如做咗呢樣先啦，就會喺進行中嘅嘅第一個工作會突然之間跳咗去第二個工作。 哦， 因為個人。 定到落嚟，好似因为咁多嘢做，有时就会谂下啊，不如做嗰样先啦。哦，呢、這个时候不如做嗰样好似啱数啲，咦？唔系会呢个又好似急啲，因为你打落去你唔会按主次噶嘛， 去做 你谂起就打，谂起就打落去噶嘛。 喂，但系我想讲，我好羡慕呢种能力噶，因为我系嗰种咧。同時間只能夠做一件事嘅，我係冇辦法 multitasking， 我 multitasking 好差噶，所以咧我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做嘢好雞手鴨腳，我處理緊同一樣嘢嘅時候，我心神分唔到去俾其他嘅事情上邊、哦，所以我一路都好想咧攞到你呢一種 multitasking 嘅能力，去俾自己同時間處理好多樣嘢噶。 我調翻轉啦，我係好難好專心做一樣嘢，我好羨慕，因為。个人咁心嘢好容易甩漏啊，跟住啲嘢即系 A 未做晒，又谂起要做 B， 又做 C， 又做 D， 最后所有嘢都冇一件完成到，但每一样嘢可能做咗50%、60%、70%咁咯。 咁我谂呢样嘢都几反映到其中一方面嘅，就系、是、我个人好专一咯。 我知 系啊，你 阿嫂听唔听到啊？嫂 啊，观察下啦，唔知你啦咁样。 咁如果你咁专心，即系你以往一路以嚟即系读书嗰啲时候，咪好好咯。其实， 但系唔系专心唔代表你做嗰样嘢会做得好好噶嘛？只系代表你同时间运算好多嘢嘅能力好差啫嘛、嗯。所以呢样嘢咧，系喺我以往咧读书也好啊，以读书为例啦，咁咧其实大家喺自修室温书嘅时候咧，都中意听下歌咁样啦，系咪？ 系啊， 我又嗰阵时好乞人憎啦，嗰阵时好兴 M P 3嘛，咁啊成日带住个 M P 3喺个自修室嗰度温书咁样，一路听歌，咁就会发现成个人去咗听歌咯。就冇温到书咯。 我就系唔得噶，我净系温书我就温唔到书，所以有啲歌咧播下先得咁样咯。 咁咪好咯，算啦，大家都系互相羡慕大家。 所以我发现我哋两个完全唔同类型嘅喺呢个范畴嘅时候。 系啊。 我唔知关唔关星座事啦。呢一位朋友咧，佢应该同我咧系状态差唔多嘅。你听过呢首歌讲自己嘅一首作品你就知啦，佢系谭杏男友呢首《花形人家》，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属于人马座，所以啲嘢好似可能。 怎么我的脑袋仿似断了线，跟他约好4点相见。我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癫痫，斗气太抽象，乱当乱碰，到处跌低有受伤，放肆去叫嚷，声浪最响，千杯不醉唱，当旋律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朱凤莲回应话：解放军举行相关演训活动，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系有力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同外部势力干涉，系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佢强调，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台海紧张一日难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晴及非常干燥，听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十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二十四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二十二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较早前近北港路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车龙排到近康湖居。咁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康湖居。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跟进翻咧，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嘅山顶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中型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行驶呢一段嘅山顶道嘅，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山顶道近金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爱都大厦同埋纪念文道。咁另外咧，而家就系马纪仙峡道上山嘅车龙排到近爱都大厦，咁山顶道嘅龙尾咧系分别去到太古大厦同埋纪念文道。另外喺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而家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咧就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而家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在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水泉路村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第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而家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波成啊，其实电子嘢系正嘅，但系有冇啲冇咁 heavy 嘅咧？ 斌神有，你开到声一定揾到俾你。呢一对本地二人电子组合叫 Club Fiasco， 中文译做失败俱乐部。成员有 Kenneth 啦，就之前都系 The Modern Children 嘅主音，同时亦都有一位叫 Herman 嘅朋友。咁佢哋玩一啲就怀旧少少、funky 啲嘅。听下呢首啱唔啱你口味啊？有佢哋最近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Sophie and Francis。Club Fiasco，Fiasco 嘅全名就系 FIASCO， 中文亦做失败俱乐部啊。今年佢推出咗 Summer Boy 之后，有呢首 Sophie and Francis。如果而家听住呢一种嘅 vibe 咧，你中意嘅话咧，咁呢一对可能都适合你去继续了解佢哋多啲嘅。 即系两位成员 Herman 同埋 Kenneth 相差应该有十年咁多，但佢哋嘅 common ground 共同嘅话题咧，就系对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啲音乐，大家都好中意。我谂嗰个时期嘅音乐都有佢嘅特色啦，有佢一听到就认得嘅。 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冻饮。三百蚊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 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无时价格的快乐，你前途送我放肆地要逼我购买。 Super Sales 买乜都值， Super Sales 加速本土经济。 Yeah 缺莫是问题。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佢都系非常中意八十年代嘅香港，所以佢嘅音乐同埋佢所有嘅配套等等咧，都系好符合当时嘅。佢嘅名字叫力津，系今年嘅新人。啱啱听过有佢最新派头作品叫做《减价购物狂》。 听到心底感受。残余的声音，痛苦中紧扣，世界多少荒谬，如何坦率的无尽地接受梦中战斗，我被困于童话尽头，情调美化中折旧，愿在记忆重新邂逅，现实不需拥有，虚构里问。 推出咗唔少嘅作品，有啲都复古味、怀旧味重嘅。而佢之前上嚟苏动音乐做访问都有讲过，不断咁样寻找 explore 紧声音嘅可能性。而新嘅呢首就玩 synth wave 嘅。佢名字叫做 Delta T， 有呢首派来作品叫做 Robot Love 嘅。佢都讲过，希望咧即系可以以 producer 嘅角度，令大家认识佢嘅音乐多啲。所以之前咧都有搞一个演出，虽然延咗期啦，但净系睇个 line up， 你都会知道我香港仲有啲咩嘅朋友系玩紧。音乐的时候都是以一个 producer 的角度出发，自己一手去包办一些音乐的作品。Delta T 参与演出的，他名字叫 XT， 有他派头歌叫 Frenemy。 接下来这首作品的编曲人都很喜欢，他名字叫 Mael。 这首作品的朋友是 Kiko 有花飞花。 圈难似浮华，花间又似人间，但夜然见着这般笑颜，喧哗声天都夜，人注目镜头里焦点在这瞬间，肢体快活练成自我，肌瘦也可大变大方，终于我想为活着庆贺。就偷懒，腼腆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绚烂似浮华。风中的这天下，纵使有荒诞，总会容纳你吧。不需种种证据来赞同我原有的价值与突破吗？肢体快活练成自我，肌瘦也可。想为活着庆贺，无遮。 听过 Gigo 同浩嘉的花非花，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影交幻象， 龙虎榜盘州精选， 会唔会以后唱一次喊一次噶？ 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条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 早前在音乐会上面唱两次喊两次，无非因为这首歌读中他的心事。洪九豪说总是会质疑自己的存在价值的， 但因为有喜欢佢嘅乐迷，令佢可以戴上主角光环。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黄少铭、徐浩，监制徐浩。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洪家豪主角光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翻嚟会有乌鸿君嘅访问听嘅。 开展任何形式嘅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同埋台海和平稳定。汪文斌指出，台湾系中国领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系不可撼动嘅国际关系准则。中方敦促美方有关议员认清形势，与台独势力勾连系危险游戏，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焚身。一切與中國統一大勢相對抗的冒險和挑釁行徑注定以失敗告終。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及非常乾燥，明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溫約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約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较为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接近科学园。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接近科学园。反方向去上水这一段的车龙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的山顶道介乎白家道同马纪仙峡道啦，因为较早时冧山泥啦，呢一段仲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重型嘅车辆暂时系唔能够行驶，一带嘅交通咧就比较繁忙啦。下行嘅龙尾过咗几里民道，上山嘅龙尾分别排到去山顶道近30号，另一边咧就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富汇豪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清水湾道出去九龙近住安秀道口挤塞，龙尾去到腾龙台。新界方面，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挤塞，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那段塞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ar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人缘听闻都几好噶噃。 系噶，有时你波下人，人波下你，所以呢一句说话都好贴切噶，听住咯。 漂泊到山庄 啊，比赛我不够两把都得啊。 觉得点啊呢句 ？OK OK， 头先我听到麦后我都即刻大嗌咗 OK OK OK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Human 胡鸿钧嘅。 但系我想讲咧，我谂到一个，你如果用呢一个英文去谂去中文咧，我谂一个系 Hugh 张拔户咯。 其实有谂过噶，好早期嘅时候，咁但系唔好意头嘛。 个意思好难，将佢扭到好正面嘅。 冇理由问啊，你个人系咪真系好 Hugh 张拔户？即系冇理由。 系啦， 算你啦。 我哋感受到唔系啊，因为咁好难写得出嚟啊呢一句。 有良心啊！ 系啊，所以我头先其实开麦之前打咗好多底气我啊，今次嗰句点点点啊咁样。 送俾你嘅， 多谢多谢。 系啊， 我想问边个写嘅呢？就 我哋嘅监制卡文， 即系头先行入嚟嗰个女人啊。 系咩？ 头先行入嚟嗰个 卡文姐姐呢首字好靓，我想讲。 系啊。佢今次再加呢個英文咧，就係佢有新練一啲英文，英文書法咁樣樣嘅。 犀利犀利犀利犀利，好靚虛字真係。 係佢賣字噶啦，可以之後。 佢而家就係喺度儲緊呢啲咧，一陣影齊相啦，攞去赤柱嗰度咁樣噶啦。 幫啲遊客寫， 可以幫啲遊客寫噶啦。 人哋畫畫佢寫字啊嘛。 咁啊，今日我哋即係講呢個 Hubert 刀傷再已經好明顯，即係想講啲咩咧？即係我諗Hubert 即係出道咗十年啦，咁啊係啦，下年十年啦。咁啊一路走嚟，其實真係我諗好多嘅單位啊，好多嘅朋友一路去幫忙，一路愛護，咁可以行到去今日都唔容易啦。 絕對唔容易啊！ 有冇話即係喺呢個時間點咁樣，即係亦都好快會有自己嘅個人嘅show 啦，又會唔會話有邊啲人係特別好想多謝佢哋啊？ 哇！有咩人特別好想多謝？咁當然一定係我唱公司嘅所有同事啦。係，因為呢個就係一路以嚟同我合作得最緊密嘅單位啦。另外就係我啲歌迷啦，因為佢就係、是、即係佢哋好似無形嘅一個後盾咯。唔係成日見，唔係成日出現，但冇佢哋咧又唔得嘅喎。 嗯， 係咪？然後就係去到我嘅音樂嘅一啲夥伴啦。 嗯， 譬如阿杜啦，係啦，佢都喺音樂上面俾咗好多嘅 guideline 俾我啦。咁然後屋企人啦，係咁，所以其實沿路真係呢咁多年入邊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單位、唔同崗位嘅人去幫我咯。因為我覺得一個特別是娛樂事業的即幕前啦，一個藝人咧，佢哋背後一定是一班團隊去幫手嘅，冇得佢一個人去即孤軍作戰。 嗯、 所以是咁當然咧，亦都有時候要個 artist 要 lead 到一班人啦，或者係令到嗰班人同你工作嘅時候係可以大家都有啲火花啊，互相係會有一啲即一家一大個二嘅一啲情況出現啦。咁但係係相輔相成嘅，即係冇話邊個大邊個細嘅，係互相一個好嘅影響，我覺得係。 嗯， 我諗如果喺即先講音樂上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即蘇道哲啦。我諗今年你嘅作品或者上年尾開始，大家都感受到你同佢一齊，大家去試音樂唔同方向嗰樣嘢啦。咁但係我諗追溯翻係咪即係去翻即係偉業街嗰段時間，就真係同佢更加喺音樂上面更加 close 咧？呢、這個 其實我哋嘅音樂上面 close 咧，準確嚟講應該2016年嘅時候開始， 再早啲啊， 只不過係嗰陣時我哋成日都會。我諗我喺之前啲訪問都有講嘅，嗰段時間我哋大家都唔係特別忙咧，我哋基本上好 regular， 連每個禮拜咧就會上去嗰陣時佢偉業街嘅一個 studio， 大家就喺度 chill 啦，喺度寫歌啊、吹水啊、飲嘢啊咁樣。咁喺嗰陣時其實係寫咗一大好多 demo 嘅。咁我諗我同佢之間嘅呢個音樂嘅結盟啦、 或者結緣咧，就係嗰陣時候開始嘅。咁當然啦，嗰陣時候我都覺得未係好成熟嗰啲作品，或者係繼續寫、繼續練下先啦，繼續 feel 下先啦，繼續去建立下個默契先啦。咁一路就去到真係一八年推出嘅我哋一齊寫嘅第一首歌叫做《偉業街》啦。咁去到嗰個階段，我哋就覺得好似可以見得下人咯咁樣。咁如果你話真正喺音樂上係 publish 咗出街，而大家又認識我哋呢個胡鬚組合嘅話咧，應該就係一八年係啦，《偉業街》嘅時候啦，係啦。 哦，但其實前面已經有兩年嘅時間，大家都已經 keep 住緊密咁。 係。 咁、哦、我亦都深信係應該係呢段好長時間嘅一個叫做接觸啦，令到即係好大嘅一個信心自己。開一個個人 show 嘅時候就啊，一定係不二之選，一定係 佢 啦。 因為喺你話18年推出《偉業街》到而家2021年呢三年入面，其實大家即係我哋都一路出咗好多唔同嘅歌啦、嗯。大家都有聽到有啲係我哋一齊 co-write 嘅，或者有啲係佢負責編監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需要建立嘅呢種嘅睇下默契，呢、嗯、一種嘅互相了解大家音樂嘅方向。佢亦都因為我覺得。做一個監製，其實佢係身兼多職嘅。監製就等於一個要好全能， 係 即係特別係你要做一個演唱會監製，你除咗要做好你個音樂上嘅嘢之外，你又可能你要聯絡啲樂手啦，你要揀乜嘢嘅樂手係最啱呢個歌手咧。咁你又嚟篩選啦，然後你又要可能你幫手諗下個 rundown 喎，然後你可能幫手諗下啲歌點樣 present， 需唔需要再 rearrange 咧？ 嗯， 係啦，你又要。再同個導演溝通喎，喂，呢隻歌我哋可能想係一啲 visual 上面一啲幫手，即係其實佢某程度上係一個音樂嘅演唱會音樂總監，其實係身兼多職，可能分分鐘比一個歌手 仲多， 可能好多啲 admin 上嘅嘢，或者係啲 creative 上嘅嘢。咁當然歌手即係我啦，今次亦都係抌咗好多自己啲諗法出嚟嘅，即係我都唔諗究竟係可唔可行，總之諗到乜就抌出嚟，諗到就抌出嚟，就靠佢哋呢啲專業嘅崗位嘅人士就幫我分析。或者真係幫我 execute 咯，咁所以成個過程係，我覺得真係需要好長時間嘅溝通同磨合同互相嘅了解咧。 咁、譬如你頭先講自己會拋一啲嘅嘢出嚟，嗰啲會包括啲咩？會唔會例如係哦揀嘅歌啊，或者邊一啲歌擺埋一齊？呢個 chapter 其實講啲乜嘢？係咪類似呢啲？ 絕對係呢啲。咁啊，譬如話一個 show 兩個鐘啦，咁我要分幾多 part 咧？每一 part 係想有啲咩 message 咧？但每一 part 有佢哋嘅 message。嘅同時亦要連貫喎，你唔可以第一 part 係講 A， 第二 part 去講到 Y 咁樣完全唔拉，因為唔得喎。咁我就會喺個 rundown 上面，當然我就會首先 list 咗廿幾首我自己想唱嘅歌，然後我自己就喺度調配啦。啊，呢幾隻邊幾隻歌擺埋係同一 part 咧？然後呢一 part 之後又應該接啲咩歌又做係第二 part 咧？咁呢樣嘢我自己都本身有個 brief idea 先嘅，咁我起咗個好 rough 嘅朗之後，咪同阿杜去商議咯。然後就再同阿 Mark 即今次嘅演唱會導演商議，大家再 refine 下個 rundown， 或者甚至係佢哋都會覺得，喂唔係，喂呢只歌我哋覺得未必係最好，會唔會可以選擇其他歌啊？即係我嘅重點係其實所有嘢都一定係源於個 artist 本身先嘅，係啦，然後就靠身邊嘅人幫忙去調整啊，幫忙去令到件事去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啊。咁、我覺得係。所以好玩，咁好多人都會問啊，點解叫 The Day After 咧？咁就係正正啱啱講嗰個 message 咯，就係我好想透過呢個演唱會，佢即係呢個演唱會就係一個 checkpoint 咁樣。我就好感激由入行比賽到而家接近呢十年嘅時間，遇過嘅所有人、所有事情，不論好定唔好，開心唔開心，咩都好，我都覺得係成就咗到時企喺演唱會上面舞台上面嘅嗰個我嘅。咁然後好啦，完咗演唱會。之前發生嘅所有嘢就暫過一段落，然後我就向前望啦，就展望，亦都相信嚟緊嘅日子係會更加好嘅、 哦。 所以就 the day after 係啦，就叫做 the day after 啦。咁呢樣嘢除咗係 for 自己之外，我都係想同即每一個人都有咁樣嘅心態，即相信 the day after 係會越嚟越好，即明天會更好。係啦，雖然好似好 lame， 但我覺得係。是要有呢个心态。 咁、所以喺即係一个好似总结咗过往嘅即係接近十年嘅一个咁样嘅自己音乐嘅嘢，你自己会唔会都会觉得係有唔同嘅 stage 可以哦，即係可能头嘅几年係一个 stage， 跟住中间或者去到近呢几年啦，咁有冇咁分到？ 绝对会。我觉得除咗用音乐嚟做一个去分别嘅 stage 嘅唔同、我觉得我自己嘅人嘅心态同随住年纪嘅成长 其實都可以是不同的 stage。 係。 咁而呢一種唔同嘅 stage 亦都係可以透過我的音樂去同大家去表達到嘅。即係譬如話啱入行嘅我，講真的，可能所有都係盲中中，唔係好知嘅。咁咪可能就跟住公司嘅方向多啲咯。哦，公司安排咗啲咩歌俾我唱，安排咗啲咩工作俾我去做，我嗰下嘅心態就是，哦，咁我盡力完成， 係 咗佢哋啦，就好少一啲個人嘅諗法嘅，係啦。咁但係隨住日子嘅逝去啦，年紀嘅增長啦，遇見嘅嘢越嚟越多啦，咁開始當然個人就開始多咗自己嘅諗法啦，開始會識分析，究竟呢一樣嘢、呢、這個工作、呢一首歌。合唔合適自己呢？是不是自己想做的事呢？就 instead of 好像剛入行的時候就，我總之有什麼就做啦，盡力做好，這樣。那我覺得都沒錯，首先你說剛剛那個階段，一開入行的階段的時候，只是想做好件事，我覺得都不是錯。 正常的， 是。是啊，只不過是每個人的，每一天的心態都會不同的嘛。那個階段一定是有的，由一開頭什麼都不，我想最大的方面就是個，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是 個人的想法的投放， 是的，我想這個是最宗旨，即是最核心的那個 stage 的分野， 是 那到現在這一刻就一定是比十年前的我是霸道的了， 大膽了啦， 正常啦，做電台我就節目做了這麼多年，我都會現在都不同 了，第一天開麥一定是暗春的，是吧， 有人出聲啦，這樣坐在旁 邊，希望不要說錯話算 了， 是啦，人家叫我做什麼做什麼，現 在覺得不合數的東西不應該是這樣的，我不 做的，就是這個，我覺得是有這樣的 stage。 當然音樂上由一開頭一定是很多劇集的歌，翻唱的歌，到慢慢開始有自己的創作啦，到慢慢開始是到今年會嘗試一些不同 genre 的歌啦。咁我覺得係咯，就係呢一啲唔同嘅 stage。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 stage 對我嚟講都係要發生嘅，都係值得發生嘅，同埋都某程度上係成就咗而家嘅我嘅。即係如果唔係經過咗以前嘅呢一種嘅劇集歌嘅點講啊，好長時間劇集歌嘅磨練啦，咁可能大家其實不認識我的聲音的，可能以前大家會覺得啊，對我的感覺就是黃君把聲音挺好聽啊，他唱歌挺好聽啊，其實這句都是一個好的印象，我叫做，雖然以前就很少收到一些 comment， 就是啊，黃君的歌很 inspiring 的，黃君的歌哇很有他自己的 message 想表達，是沒有這些的，可能以前純粹他把聲音挺好聽，是的，但是我覺得沒問題的，可能這個就是吸引一些樂迷去會留意我嘅音樂嘅一個嘅起點咯，咁到而家就真係開始收到好多，多咗好多一啲 message 係講話我嘅歌係多咗內容啊， 係啊， 多咗深度啊，多咗一啲真係想表達嘅 message 出入邊啊，咁我覺得係咯，所有嘢都係有原因地咁發生啦，咁亦都當然回望翻以前嘅日子，都會覺得唉，有啲地方做得唔夠好嘅，唉，如果嗰時嘅我識得咁樣就好啦。咁一定會有嘅，因為每個人都會有後悔嘅時候啦，都有遺憾嘅時候， 同埋都只能夠喺嗰個狀態、嗰個 stage 嘅自己盡量做到最好 咁解嘅啫。係咁，但係我又覺得都要有呢個能力去自我審視嘅，有呢個能力嘅，即係唔可以永遠都用藉口話，咁每個人階段唔同，我以前梗係幼稚啲噶啦，以前梗係唔成熟啲噶啦，咁我覺得唔可以係一個藉口咯，即係可以俾自己去有遺憾，但係又喺遺憾當中學習咯。 如果咁樣望翻轉頭，特別頭先講嗰個自己嘅心態，可以作為一個 stage 嘅分野。而家諗咗翻，係會唔會係真係有一啲事件啦，有一啲人出現，或者甚至有人講過一啲説話等，令到你即係 inspire 到你，咦？我開始要轉變一下嗰種諗法咯。 我諗最大嘅轉捩點係我2019年拍嘅時候撞親個頭。 嗯， 我嗰一次其实令我真系 realize 喂，其实生命真系好脆弱嘅，我真系咁，真系自己亲身体会到局部性失忆几样嘢，即系可以，我真系谂唔翻起发生紧咩事，我嘅画面，我嘅记忆净系，我记得嗰阵时入咗厂咯，好似准备着嗰啲 Y23。然后就而家啦，咁 其实就入另一个厂啦， 系入咗另一个厂， 另一间厂啦，咁 系啦，系啦，系啦， 系。 咁我原来真系咁噶，即系好似距离生死呢样嘢， 啲人成日講咧，人咧一定會死啊！係我知嘅知，但係我哋永遠都唔會明白嗰嚴重性啊嘛！就覺得我哋 冇咁快嘅， 三十幾係嘛，仲係大伯咗幾廿年啦咁啊！但係當你有呢啲嘢發生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喂，其實生死死亡呢樣嘢其實係真係可能下一秒就係嘅。當我經歷咗呢嗰次意外嘅時候，我就更加同自己講就係、是、真係要好好去把握每一日。嘅時間，即每一分每一秒，雖然好似係好老土嘅嘢，但其實係真嘅。即我成日覺得一啲好老土嘅嘢，佢之所以係老土，一啲人成日講嘛。咁但係點解啲人成日講咧，或者成日都出現咧，就是、因為佢真係有佢嘅原因，點解會成日出現？只不過我哋可能成日都覺得嗰啲嘢唔係好關事不關己啊，唔係好 relate 到。咁當然我唔希望大家有啲咁嘅意外發生啦。不過如果當呢啲意外發生喺自己身上面嘅時候咧，係咯，嗰次嘅意外帶俾我最大嘅令就係、是，唔可以成日抱住，得啦，仲有聽日啦，打發時間啦嘅呢個心態咯，即係盡可能每日都係最善用、最過有意義。咁呢樣嘢亦都 apply 咗我音樂上面啦，即係唔好再等啦，快嗱臨真係將我想做嘅嘢 就做啦， 唔好咁多考慮，唔好諗究竟咁個 market 中唔中意啊？咁出呢啲歌大家中唔中意㗎？會唔會一唔中意咧，我啲歌嚟緊咧就冇人聽啊？哔哩吧啦咁嗰啲，我同自己講唔好諗，做咗先啦。既然呢一刻你係真係想做嘅時候，就真係大膽啲去做。你唔會知道會發生咩事，可能。你唔做即系出年就冇得做噶咯，咁咁样咯，系啊。 但系听得出系，如果你真系要担心同埋要谂嘅话咧，你系可以谂好多嘢嘅人嚟，因为你头先嗰啲例子就是、哎呀冇咩嗰啲，其实你自己都打咗好多交，系啦，即系一定会 系 好多。 我系一个好算系理性型嘅人嚟嘅，因为可能以前系。读商科咁样啦，咪成日计数咯，好中意计数啊，系嘛？咩都系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啊， 讲 logic 嘅啲嘢， 系啦，要讲计算嘅。咁但系我发觉原来喺艺术呢方面系冇得计嘅。你点样计呢只歌一定好多人听，系嘛？你点样计出呢啲歌就一定冇人听咧，系冇得计嘅。咁既然喺冇得计情况下，就不如。尽量唔好计啦，系嘛？即系你话完全唔计又可能在所难免。始终你呢啲作品一牵涉到商业系咪？ 系 牵涉到资源、钱，咁你一定要有一定嘅考量。 系 咁，但系我识个幕前，我就会尽量将呢啲考量交翻俾公司啊。你谂啦，我就霸道啲啦，我就真系全心全意去做我想做嘅嘢，然后就尽量得到希望得到公司嘅配合，得到公司嘅 approval， 咁就做啦。咁所以我嚟紧嘅音乐嘅路，我都系会即系秉承住呢、這个。霸道嘅呢一个嘅 原则 系啦，唔理咁多嘢啦。咁啊，公司如果有咩微言，就尽量令到佢唔好讲嘢啦。 我觉得你好劲嗰样嘢就系咧，即系因为始终系一间公司底下咧，点样都会做歌。公司一定會同你講，喂，不如乖啦，你聽我講，今次做埋呢一隻先，下次一定會俾你做想做嗰啲。但係你呢一年係好明顯睇到 Hubert 嗰個轉變，係真係 feel 到 Hubert 做緊一啲自己好想做嘅啲音樂。呢一個技能係唔容易學嘅喎，即係要說服公司啊，說服老闆呢個技能係難的。 咁我覺得亦都點講咧？係好彩嘅，因為我哋公司今年都有啲人事嘅變動啦。咁然後變動咗之後，咁基本上公司真係喺音樂上嘅自由度係開放咗好多嘅。咁然後亦都我又喺度叫啲咩次老 賣老 啦，係嘛？即係我喺呢間公司都有一定嘅年資啦，係嘛？ 咁已經好多師妹嚟㗎。 我都唔客氣啦，我都唔客氣啦。我就既然你又開放你嘅自由度，我又濫用我嘅呢個年資嘅時候，咁就令到我今年就真係喺想做嘅音樂上面就可以隨心所欲啲啦，係啊。 垃圾再怎可落每秒随地作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包括三名机组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其中一名机组人员与太太、两名儿子和外佣住在愉景湾的独立屋，本月8号去东涌采样时呈阳性，经检测之后家人没有病征。因为个案的太太和两名儿子分别在愉景湾国际学校任教和读书，为审慎起见，当局已经建议有关学校停课。至于另一名确诊的29岁国泰机组人员与朋友住在尖沙咀绵登径海域，他抵港之后第三日到社区中心采样，结果呈阳性，验出的 CT 值低只有13至16，显示病毒量高。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的调查发现，港人每月平均储蓄金额6600港元，是近四年来最少。受访者平均认为约有49万港元的储蓄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调查又访问了结婚15年或以下的市民，当中78%有储蓄习惯，每人每月平均储蓄大约8600港元。調查顯示，約30%已婚受訪人士會同配偶訂立共同儲蓄目標，由丈夫儲蓄比例較多。約40%受訪者話，共同儲蓄主要由妻子管理。前年8月31日，港鐵旺角站同埋太子站內發生衝突，有示威者破壞部分車站設施。一名22歲男學生3個月後喺住所被警方拘捕。他今早在區域法院承認兩項暴動罪，判監40個月。至於其餘一項刑事毀壞、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普通襲擊罪，就獲准全黨法庭處理。法官判刑時說，明白被告有理想，亦都有很多人關心，叮囑被告服刑期間好好反省，將來回歸社會。被告承認前年8月31日在港鐵旺角站和太子站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站內部分設施被損壞。港鐵事後報稱兩站損失共約109萬元。

最近期我哋会见到 Hubert 嘅一首新嘅作品啦，就系、是、 谢 谢 你 的应援。咁我深信呢只系真系一路都好想同 fans 去讲嘅一啲说话 咁。咁一开始我哋就会估下，即系呢一首歌我听完之后嘅一啲嘅谂法。咁啊，你揭晓嘅估得啱唔啱？ 好啊，嚟啊！ 我今日呢个超级大包围，因为呢只歌好难。 自格用我嘅招， 嗰种难估系在于，其实呢只歌已经系好直白嘅歌曲啊。咁我估嗰样嘢就系咧，阿 Hubert 去录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幻想到其实佢喺录音室入边，佢已经系合埋对眼，幻想紧个画面就系佢已经企咗喺个台上边，台下好多嘅歌迷掂晒灯，然后啊每个人攞住个手机，着嗰个手机灯出嚟，一路喺度摇，咁佢就一路去唱去录呢首作品。咁我估嗰阵时佢录音个状态系咁样样嘅。 OK， 其实我都有咁样嘅角度，可能因为加上只歌嗰、那个、一个完咗第一个 chorus 嘅 music break 嗰啲 strings 咧，佢有一种递进嘅感觉，有一种好似即系唔知一个台升高又好，或者升紧上嚟，有一种咁强烈嘅感觉，我都有嘅。咁所以我估另一样咧就系、是。在揀呢一首歌，我想是嗰個曲風上面，因為今年大家都會比較去討論和留意每一隻歌會有啲咩出現呢。咁今次呢一隻去諗嘅時候，其實可以好多嘢玩嘅，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可能係 band 三大合唱呢咁樣。咁但係最終可能經過你哋商量之後，覺得其實喺呢一隻歌想咁真摯地去多謝一班支持你嘅人嘅時候，不如就用翻佢哋可能一路都聽咗好多年烏鴻軍好抒情嘅嗰把聲，不過就唔係唱一啲愛情嘅嘢啦，而係講多謝嘅説話。咁變咗，所以呢一隻歌嗰個曲風上面就會係而家有嘅呢一個，即係唔再搞其他嗰啲嘢，唔使又諗嗰啲留翻咗之後啦。呢一首好直接、好真摯地去 present 呢份感覺嘅。咁我就喺呢個曲風上面選擇去估啦，係、啦。 我估今次都好难错㗎，係咪 好难讲。 不过如果佢真係都话都照错，咁冇辦法，我唯有认啦。 我你两个咁醒嘅。嗰种醒唔系估中啊，系你讲啲嘢真係冇得错。 我每次都系，唔系都有得错噶。 咁我明咩叫大包围啊？ 系我哋嘅伎俩嚟 嘅。系咁的确系嘅，的确啱嘅。即系譬如话喺录呢只歌嘅时候，的确系会幻想当日喺演唱会嘅舞台上面系，即系望住大家喺台下边嘅大家，可能喺度挥紧荧光棒，幻想大家到时候同我一齐搭唱，然后幻想到时候我会系接收大家当日喺台下俾我嘅一啲。帶有支持的眼神啊，佢哋嘅啲 body gesture 啊，成個力量嘅傳遞係咯，我係喺錄音嘅時候係幻想自己係感受緊嘅。咁因為呢只歌的而且確係真係送俾我啲歌迷嘅時候，咁又即幻想呢個畫面係最直接不過啦，即最啱咯。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錄呢只歌咧，即我又分享其他一啲小插曲啦。 好， 其實呢只歌咧係我應該係我出道到而家錄過咁多隻歌入面，我覺得係最難唱嘅一隻歌嚟。 係咪㗎？ 難在於乜嘢咧？ 難在於嗱，其實亦都的而且確今次嘅曲風係亦都係啲好直、好 balance 式嘅嘢，好 pop 嘅嘢，好 easy listening 嘅嘢啦。但係其實佢嘅難度在於咩咧？如果我唱翻呢啲歌嘅時候，同我可以可能 less 2015年嘅一首歌都系咁嘅时候，咁我好似冇成长过，系啦，咁所以我就变咗喺唱功上、vocal 上，我就要好雕琢啦，系啦，即系点讲咧？呢只歌系好直白，但你又唔可以俾人觉得你系一个唔扎实嘅人，即系你 系 你始终我三十岁啦，系咪？即系你点样去唱一只好直白嘅歌嘅时候，你系可以 present 到你系以一个好成熟，咁成熟除咗心态上之外，你把声都系 vocal 上都好成熟，去做到呢件事咧。咁所以即系你话要唱到只歌，其实唔难唱。佢啲音又唔系话特别奇怪，系咪一啲好 predictable 嘅一啲走势？但系如果你话要唱得好咧？哇！我花咗好多時間啊，即系同埋只歌其實本身亦都個 range 屬於高音啦， 高音嘅都係啊。 咁你又嗰種高音，你又唔可以太輕，又唔可以太歇斯底 利， 係啦。咁所以都 struggle 咗好耐，即係嗰啲真假音嘅轉換啊，係咯，真係你俾人聽嘅時候聽，即係而家 as 一個 audience， 你要俾佢覺得聽你唱係會覺得你係有韻有餘，唔係勉勉強強唱到嘅。所以其實中間我就同阿杜一路都 呢只歌系总共录咗四个 section， 系最耐噶啦。我之前啲歌通常都系两至三个 section 嘅，即系好似今天不营业咁，其实系用咗两个 section 嘅啫。 哦， 但系今次反而呢只歌咧，只你的灵魂咧系用咗四个 section 嘅，就系喺度不断喺反复雕琢去 refine vocal 上嘅嘢咯。咁同埋因为啱啱波醒都讲啦，今次呢只歌佢系好直白嘅一个 melody 啦。咁但系我哋又想做到。本身我哋的而且確一開頭啊，係諗住想做一隻 band 三少少嘅， 真係有 嘅演唱會歌， 即係炒熱 嘅。係啦，通常演唱會嘅歌，你都希望大家搭唱噶嘛，你唔係好想玩好多其他比較另類嘅嘢噶嘛。咁然後我同阿杜嗰時都覺得，我好似都冇乜 band 三嘅，不如我哋試下 band 三嘅方向啦。咁一開頭的確朝住呢個方向嘅，但係寫完只歌之後咧，我哋都覺得佢唔係 band 三啦。佢係需要一啲好 grand 嘅嘢咯，所以今次我哋都係live string 嘅，我哋係揾咗北京嘅一個古典樂團去 live string 啦。咁我哋想營造一個好似好澎好好嗰啲咩好澎湃啊， 係 好感動出嚟。一聽到嗰個 intro， 其實 intro 我覺得每次聽到好感動，好似好哇！好大啊件事， 好 grand 咁样嘅一件事， 好厚啊！即系我幻想到后面系有对 orchestra 同我一齐去做紧呢件事，系啦，我哋就变咗觉得咁样好似啱过 band sound， 系 咁，所以系啦，你又要有咁 rich 咁厚嘅一对乐队喺后面嘅时候，咁你把声又唔可以输啦，唔可以凹啦，所以就 that's why 点解你话呢只歌应该都真系算系我唱过咁多歌入面系。难度最高嘅一只歌，虽然佢系最 pop， 好似好面带笑容， 系 好感恩，好似有啲甜蜜嘅一首歌，但系其实喺唱嘅时候系最难唱的，系、哦、啊， 好老实讲地咧，即系呢一只歌咧，因为佢系表达紧你好真实嘅一啲谢意啦。去录呢个 vocal 嘅时候，你对自己嘅要求会高啲，定系阿杜对你嗰个 vocal 嘅要求会高啲咧？ 我对自己要求都高嘅，力量更加高嘅，因为我哋合作太耐啦，基本上阿杜每一次同我入录音室，佢都系带住你要比上一次嗰只歌唱得好嘅一个咁嘅 standard 咯， 系 系啊，每一次你都有啲新嘢俾人听到咯，唔可以系老油条， 唔可以四个 session 唔怪， 唔可以系唱到就算啦， 系 每一只歌你都要尝试谂一啲嘢系突破上一只嘅，不论唱法上、唱功上、感情嘅传递上。系，咁所以每一次同佢录音其实都有相当压力嘅。 同埋阿杜系一个熟果可以好直接讲嘅一个人嚟。 系啊，佢我哋基本上讨论音乐唔系净系录音室啊嘛，日日都讨论音乐嘅，日日都我哋 WhatsApp 就来来回不断 send 一啲我哋觉得好听嘅音乐，跟呢啲 YouTube 系 俾大家，然后互相去倾分析，喺度讲佢好有咩好，有咩唔好，我有啲咩，即佢哋呢啲咁嘅歌有对我嚟讲有咩参考价值，我又可以从呢啲咁样嘅歌入边去学到啲咩，应该学啲咩。學識避免啲咩？係啊，所以我哋基本上成嘅溝通都係圍繞呢啲嘢。 咁因為錄咗四個 section 啦，咁其實可能頭一兩個 section 為例，其實嗰條錄完之後聽出嚟係一啲乜嘢嘢欠缺咗，覺得未夠，或者會唔會係某一啲嘅段落係即係棘住咗咁樣樣，所以會咁長時間？ 我諗最棘嘅係個感情。 嗯， 因為其實呢隻歌你唱得歪啲入邊情歌噶啦。 啊！ 慘情歌仲要係， 係係啊！ 佢嘅旋律其實可以係慘情歌嚟嘅，但係而家唔係嘛，而家係一隻表達謝意嘅歌。但你又唔可以好似僆仔嗰種笑住唱喎，同行有你多好，咁又唔得喎， 輕佻 啊，有啲輕佻啦 ，exactly 係啦，嗰時阿杜就用輕佻呢個字啦。咁你點樣喺兩者攞個 balance 咧？呢個嘢係我即係要靠自己去領會噶嘛，佢唔係一個 technical 嘅嘢嚟噶嘛。 係， 咁所以喺呢一方面都即係。琢磨了相当的时间，当然然后就去到真系每一粒每一粒音每一只字的处理咧，即系到系好讲究。譬如话有时一啲尾音唔好下下都拉长震就完，好、 哦、 多一啲系最安全，系嘛最 standard 系啊最习惯性嘅原曲。你试下谂下每一。句嘅收尾都要有唔同嘅方式， 哇！ 系啊，你俾几个 option 出嚟， 几十句 啊！ 大佬， 但我明白点解佢要我咁做咯，佢就系唔想我养成咗一个习惯，好习惯。我呢粒音或者每一只歌嘅处理，去到尾段嘅最粒音一定系拉长就震咗佢，收慢慢少少渐细就完。咁真系久而久之，我就 你不會再花時間去 琢磨 去諗，究竟每一首歌、每一隻字係每粒音可以點樣處理咧？點樣去唔同咧？咁樣。 O K， 咁啊呢一個曲就係你同阿杜一齊作噶嘛？嗰時呢一個係咪都真係知道咗我會由即係 concert 啦，跟住物流即係去諗緊嘅時候就先創作。 係嘅，係嘅，係嘅。其實呢隻歌由創作到真係出街，其實都係比較短嘅時間，因為寫應該係八月尾嘅時候寫啦，九月先錄嘅。系啦，咁就十月头就出啦。咁所以成个筹备嘅过程都系好 tight 嘅。咁同埋因为当中我亦都喺筹备演唱会嘅同时，亦都要准备我嘅 EP 啦。系啦，咁 EP 当然除咗会收录我出嘅歌之外，都会有一啲未 plug 嘅歌嘅。咁又要完成埋嗰啲歌啦。同埋中间其实都有录一啲自己有份演出嘅一啲剧集歌嘅主题曲啦，即 系 其实今年系 好忙啊，真系听到都觉得攰啊， 时间管理大师喎、 啊、 你 系啊，出本书可以， 好攰 啊，所以其实今年系好丰富嘅，好充实嘅一年嚟嘅，但系就真系啲时间就好紧迫咯，所以出年我就希望真系多啲时间专注翻喺音乐上面，系啦系。 咁喺呢一首歌填词有阿心仔啦，咁啊呢一个系咪都即系好真系好直接啦？即系我有个主题喺度，就希望佢。去为你代你去将多谢嘅说话化成歌词， 冇错。 有冇啲特别嘅嘢可能俾佢都话俾 有啊？ 依想放落去。 有有，我写一篇文案啦。我谂嗰篇文案大概五百零字咁样啦，就系、是、记录我由入行到而家呢一刻对歌迷嘅一啲自己好内心嘅感受，就写一篇文案咁样啦。然后入边都几赤裸嘅，甚至有啲都幾肉麻嘅字眼啦。咁但我覺得你同作詞人溝通，你就係要俾佢感受到你最 deep down 嘅諗法。係，你對住一個人肉麻咁所謂啫，係咪？係，係啦。咁我就將嗰篇文案 send 咗俾心仔啦。咁心仔就因為佢亦都聽咗 demo， 佢都會覺得你哋應該係 prefer 唔好咁多扭扭零零，唔好好多咁多高深嘅字眼，好直接， 直接， 好直白。但係當然直白得嚟，又唔好太小學雞啦，係咪？ 你真係好好，多謝你，即係又唔係就係咁樣樣。係 啦，係啦。一個 approach 嘛，呢個話啊，冇錯冇錯，我話係一種，總之係我要直接打入人哋心入邊，一聽就好感動啊嘅一種感覺，就唔需要太多嘅細微咀嚼思考嘅一個形式啦，咁樣。咁然後係啦，咁啊心仔就睇完我份文案之後，就寫咗一份歌詞，基本上都冇乜嘢。佢之後修改咗另外一個版本，不過都係好少嘅段落。嘅字句啫，系啦， 就已经收咗啦，货啦， 冇错冇错。 咁呢一个文案里边有冇一啲嘅嘢都可以，即系谂你谂起可能同一啲 fans 嘅 moment 等等，都 有有有。我有一段系直情系讲我喺呢段入，即系入行到而家呢阵子，佢哋话我做过啲咩咯。系啊，咁啊，我唔而家唔讲，讲出去呢啲肉麻嘅， 留翻喺个台度讲啦。 但喺啲歌词入边其实有心啦，有心啦， 有 见 到， 所以 好真实嘅一啲系喺你身上发生到嘅一啲，即系好属于你同歌迷之间嘅 memory。 因为其实我一路到而家，就算我入咗行差唔多十年，其实我仍然都唔系好了解歌迷嘅呢一个生态嘅。因为谂翻转头，譬如话我哋都年轻嘅时候啦，系咪？我哋都有中意偶像嘅时候啦。放我以前，我中意歌手，可能我会买佢碟咯，我会听佢演唱会，但我系唔会喺专登喺佢商场门口等佢三个钟排队，举住个牌大嗌佢，然后希望到时完咗活动可以同佢影相，即系我唔会啦，系咪？咁所以我有时系好冇办法去理解点解呢个世界上面有人会愿意为咗我咁做咧？即系呢个系乜嘢嘅爱嚟嘅？呢个系唔好解释得到噶啦，我去到计数啦。点样啊？ 解咧 唔啱嘅， 得到啲乜嘢？ 即系得到我嘅眼神，得到张相，得到嗰张相系咪真系值得你花咁多时间去换嚟一张相咧？咁所以我就觉得好神奇啦！呢一种嘅不平等嘅关系系点样可以发生嘅咧？所以到呢一刻我都唔了解嘅。咁近乎无论而家即系歌迷嘅嗰种喜欢偶像嘅嗰种狂热程度，即系更甚添啊！而家咁我就。更加真係唔明白，咁佢哋係諗緊啲乜嘢咧？究竟佢甚至好似比父母更加愛你咁樣嘅喎，俾曬啲嘢你嘅喎，係嘛？唔介意使幾多錢嘅喎，唔介意 spend 幾多時間嘅喎，咁我就覺得係啦，我就覺得好神奇。但係同一時間，我就覺得呢樣嘢係真係絕對唔係必然嘅。係啦，即係你唔可以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啦，你唔可以覺得 哎，好靚仔嘛，佢哋咪鍾意我囉，係咪我啲歌好聽，佢哋咪鍾意我囉，真係唔可以咁樣諗，即係你好好 treasure， 好珍惜每一個歌迷，佢哋不論佢哋投放嘅時間係多定少，但佢哋絕的而且確係投放咗我自己身上面，而其實是不知道為什麼的，是解釋不到的，真的如果是平等的，即譬如大家是 give and take 的，那我就不會有這樣的心態，很正常的，是第一個不是的，其實我不知道 give 到什麼給他們的時候，那我就更加去珍惜他們這種無緣無故的愛。 是我想問，其實在 MV 裡面不是有一架車沿途有不同的人即幫助他，比喻一些即可能樂迷等等，那架車裡面最後打開那些禮物是不是就是他們之前給你送的那些？ 沒錯，因為入行到現在，那我都一直都得到很多歌迷他們給我的不同的不同形式 的支持的禮物啦，那我想我 keep 得最完整的應該是信，因為他們的而且個佔的空間不是特別多，所以我有時我會有那些好像那些阿婆在床下底那些月餅盤他們裝他們裝那些司機錢我就會裝曬他們的信咯，那然後因為我覺得好我唔捨得抌啊！佢哋其實呢一啲嘅信睇落嘅 size 最細啦，係咪最少最唔雅位？但係佢啲字句，其實係花好多時間寫嘅嘛。一篇可能 同一張 A4 紙為例，係 咯，其實可能你要花半個鐘去寫嘅啦。 係啊， 我覺得呢啲其實係比錢啊，比一啲實質嘅 material 上嘢係更加珍貴，所以我就會好好保管佢哋啦。咁亦都我會盡量都會 keep 曬佢哋送俾你、送俾我嘅一啲 souvenir 啊、啲擺設啊，所以而家周屋都係嘅、除咗自己間房間、廳啊、我嘅其另外一個 studio 房啊、餐台、sofa 背， 係 一啲擺飾物嘅櫃，基本上都已經係俾我歌迷送俾我嘅一啲 souvenir 係入侵曬嘅啦。咁、所以今次嘅 MV 我都當然冇辦法帶曬出嚟啦。咁我都係盡量揀一啲體積比較大啲，即係希望方便嘅拍攝啦，嘅一啲嘅歌迷送俾我嘅擺設啊 ，souvenir 去攞出嚟咯。 有一個我都見到好靚嘅啫，一個好似紅館咁。 係啊係啊， 嗰個幾時係收到嘅嗰、那個？ 應該2016年嘅時候，我記得嗰時候我出情人字妖嘅時候，嗰段期間咧，2016年嘅時候就係歌迷送俾我嘅。但我想講咧，當然啦，呢一個紅館嘅積木啦。是最大的，但其實當中都仲有啲中型 size 啊，中小型嘅 size 啊嘅，亦都係啲紅館或者係一啲類似係一啲演唱會係嘅場地嘅一啲積木模型，係啦，係送俾我嘅，所以我係將佢哋擺埋，即係擺喺同一個 column 嘅，咁、但係只不過係喺演唱會嗰，我淨係帶咗嗰一個最大嘅出嚟啦，咁所以 that's why 歌迷俾我啲擺設，你可以話好新淨嘅，亦都。代表其實我真的不會特別，即係唔會成日去觸碰佢啊。 係， 係咪？你有時候行過咪啊，企喺度望下啊， 諗翻起當時咁， 係咯，咁樣嘅啫嘛。係 啊，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首歌啊，喺個 MV 裏邊啊，頭先講嘅都感受到即係 fans 同你之間嘅過去呢段時間嘅關係啦。咁亦都預祝你 good show 啦。 多謝，多謝， 今日再次多謝胡鴻君，謝謝你， 下次再傾過， 拜拜， 謝謝你的應援，拜拜。 始终看好，哪怕。